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咁跟住落嚟呢就又简单啲啦，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人人喊打， 呢好多我都唔識㗎，我真係睇 過街老鼠真係陰功呀，係咪？好啦，咁另外一個，既然講開老鼠呢，同老鼠有關嘅呢，就老鼠跌落天平，有冇聽過呀？這個沒有咧，其實這個咧都幾 common 嘅，就是叫自稱自喎，好得意喎，即係稱一個稱妥嗰個稱啊，嚇自己稱自己咁解，咁係咩意思呢？其實就真係自己稱讚自己，嗱呢個就食字啦，就玩個諧音啦，佢本來就稱妥個稱啊嘛，咁但係咧佢就當咗係稱讚嘅稱，咁所以即係話，唉你直情就老鼠跌落天平啦，即係喺度自己讚自己，即係吹噓，係嘛？好啦，咁另一個咧簡單啦，黃腫腳， 黃腫腳。 呢個可能未聽過呢，就叫不消蹄嘅，真係好嘢。不消蹄呢，即係話你嘅腳腫咗啦，有黃牛腫咁樣啦，咁你就即係唔消腫㗎嘛。咁但係呢佢就夾硬啦，即係腳即係如果喺馬牛啊嗰啲，我哋就係叫蹄㗎嘛，係咪？咁所以佢唔消腫嘅一隻蹄，所以呢你可能嗰隻腳都係講嗰隻馬腳都唔頂呀，係咪？總之冇緊要，佢所以叫唉，人哋話點呀，你個 project 最近搞成點呀，唉黃腫腳啦，總之就即係不消蹄啦，唔好蹄啦咁解。吓、啊，真系好精警啊，系咪啊？咁另外一个又翻翻去呢个三国咯，真系啊，就系刘备借荆州， 一去冇回头。 啊，一借冇回头啦，一借冇回头啦吓、啊！大家如果即系知道《三国演义》啲故事就知啦，系嘛？咁就系有时叫做有借冇还咁样样啦吓。咁、啊、但另外咧，哇，三国真系有好多噶，就系、是、周瑜打黄盖啊，呢、這个就未必咁多人识啊。 我又唔识， 你唔识咧？因为其实咧，如果喺《三国演义》入面有一段故事咧，就真系去。呢、這個黃蓋呢佢就要去做呢一個無間道啊。係即係要擺一個反間諜喺嗰度啊。咁於是呢但係個問題是你點樣令到對方相信你呢，就係話嗰個人係變節嚟去投靠你呢咁樣。咁於是呢佢就借啲意啊，就話佢即係周瑜呢就針對佢話佢做錯嘢。咁樣呢就打到佢皮開肉裂。咁嗰個黃蓋。咁所以呢佢呢個說話呢其實有一個叫一個願打 一個願 挨，冇錯啦，嗱佢引申出嚟又好闊嘅呢個意思係咪、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真係即係有時我哋都係咁講啦，即係兩公婆都係啦，係咪即係可能係即係嗰個老婆成日鬧個老公啊咁樣樣，咁但係個老公又即係又接受啊，咁咁理得佢啊，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就得啦，係咪即係咁樣講啊。咁所以呢我哋引申呢、這個就係一個歷史典故啦，就是、周瑜打黃蓋，咁當然佢最後成功運咗入去啦、好啦，咁另外呢即係頭先我都講過有啲比較粗鄙㗎，唔好意思啊，即係雖然神仙放屁嗰啲都已經係有啲粗鄙啊，但有啲呢就係都係仲更加粗鄙啊。例如呢個叫做屎坑石頭， 屎坑石頭 係啊，就係又臭又硬，即係話人啲脾氣啊，係咪又硬又臭啊，即係屎坑石頭啊咁樣。咁另外一個呢就仲核突嘅，真係我覺得叫屎坑關刀。屎坑關刀， 我記得啦。 你聽過 啊？係啊，我係又係睇過。 又睇過啊？係。 文又唔得， 係 冇又 係啦，冇錯啦，真係好核突嘅，其實呢啲真係。 呢個幾好。因為呢個畫面咧，太精彩， 太精彩，太核突啦！呢個畫面係嘛？屎坑又唔會話關刀係嘛？你聞佢，哇！又臭啦係嘛？冇起佢仲大鑊，唔好冇起佢添係嘛？咁但係佢呢個冇咧，又係文武個武啊嘛，文武相傳個武啊嘛，但係你冇起個關刀係嘛？全部就係諧音啦，唉，所以呢個叫屎坑關刀。咁樣呢做乜嘢喎，就咩石頭抌落屎坑啊，呢個好核突嘅，真係叫做好核突，我都覺得佢叫做呢係叫激起公憤，係咪哇好核突，呢個真係石頭抌落屎坑， 好繼續 係真係哇，我哋呢啲歇後語真係冇得頂。咁有啲呢其實啦，我老實講，因為就係太我要做太多搜集呢，我都冇乜時候嚟去即係做 research。其實好似曾經聽過，但係唔知點解嘅，就叫陸雲亭睇相。 陸雲係咩嚟㗎？ 陸雲亭係人名嚟㗎，陸雲亭啊，陸雲亭睇相。 咩人嚟 㗎？我就係未做功課囉。其實後面嗰句呢就叫唔衰攞嚟衰。唔衰攞嚟衰。我諗可能係咁都唔頂，即係話呢佢就走去睇相。我作㗎咋，大家唔好意思啊，如果你認識到我嗰個典故呢，咁個睇相佬就話係你有災難咁樣。於是佢又好驚青，咁卒之咪有災難發生囉，因為佢驚青㗎嘛。 吓，咁所以咪正真话你真系陆云平睇相啦，你真系，所以我系从来都唔中意求签啊睇相嗰啲嘢噶，因为人系好得意噶嘛，系会受影响噶嘛，你真系唔觉意求之下下签， 咁啊自己唔开心， 咪自己唔开心咯，可能咪跟住就做错嘢，咁啊即系变咗咪真系应验咯，我哋叫做呢个系自我应验嘅预言啦 ，self-fulfilling。prophecy 啊嘛，係嘛？咁所以陆云亭睇相真係唔衰攞嚟衰囉，咁樣樣係嘛？咁另外呢一個就係簡單啦，叫做阿茂整餅。 阿茂整餅呢、這個呢唔係個個都講完之後就冇講下一句。 哦，就係、是、叫做冇嗰樣， 冇嗰樣整嗰樣。 係、哎、真係、哎，你真係冇嗰樣整嗰樣啊！真係嚇，真係正式阿茂整餅啦。係咁啊，真係啊，好嘢。咁另外一個呢係、哎、有數學嘅喎、啊，我哋之前講無限呢、這個有限嘅啫，就係十五隻吊桶。 哦，呢、這個七上八落， 係啊，七上八落， 好、這個、有動感， 好嘢，好有動感啊，嗬、啊，拉拉下咁啊，哇，個心啊，好似有如十五隻吊桶 啊， 啊，七上八落啊，係嘛、啊？唉，咁啊，咁、哎、當然咧，有個又係核突嘅嚇，一、啊啊、就係即係十個屎桶九個蓋啊，嗰啲咁樣啦，係嘛？咁、 啊、 但係咧，其實我又唔清楚個歇後語嘅，我一突然諗起嘅、 又係好似計數，但 係即係話你冚就冚，佢都冚唔掂咯，最後都冚唔掂咯。 好啊，呢、這個就係、是七。窍，我谂下先，诶、哎，呢、這个叫做七窍通六窍， 七窍就通六窍啊，系啦，哇，呢、這个又新鲜、啊，对我嚟讲， 系啦， 吓、啊， 呢、這个几 七窍就通六窍，咪就 系 一窍不通啦， 系啦， 诶、哎，呢、這个俾我估到啊， 又几得意喎，因为咧七窍通六窍咧，咁、就你觉得七个窍， 系 六个，你俾外面俾人听咧，又好似通咗啊嘛，即系通咗大部分噶嘛，因为佢可以调翻转，我又觉得呢个几， 哦，七窍通六窍， 到最尾都系一窍， 都系一窍不通，但系一窍不通咧就即系话乜都唔识咁样样喎，啊，好有趣喎、啊，呢、這个真系，啊，第一次听七窍通六窍啊，好，喂，仲有冇你嗰度？ 我有好多， 诶，你又嚟啊，轮到你嚟， 咁我问下啦，咁样，呢、這个。嗱、这个、呢個咧就係、是、一個典故嚟，又係咁、就係、是、打爛沙盤問到篤， 係、哦、打爛沙盤問到篤， 係啦， 就我就唔識有歇後語喎、 啊。唔係，sorry， 應該調翻轉係打爛沙盤， 係冇錯啦。一般嚟講就是打爛沙盤，你就當嗰個問到篤咧就係、是、歇後語，但係其實我都唔係好明㗎，點解打爛個沙盤同所 謂問？原來呢個我一路都唔明嘅，原來咧就係、是、原來打爛個沙盤咧，佢嗰條裂痕咧、一路都會裂到去篤嘅。咁所以咧，打爛沙盤咧就係、是、問到篤，就係、是、會咁解咯。 哦，咁 因為呢個我又覺得呢啲我一路都聽咗好多次咧。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睇睇下先至睇得明啦。係 係係。 咁有一個喎、電燈膽，你話啲人做電燈膽啦。 哦，係係係。 我一路都估錯喎。咁財哥，你估係咩咧？佢意思啊，大家都明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做電燈膽。 即係話點啊？即係就咁聽就好似就喺度照住側邊咧，搞到好冇氣氛啊。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 咁原來咧，電燈膽咧。因為佢咧以前嗰啲電燈膽咧，嗰啲烏絲電燈膽咧，咁啊會儲曬熱能喺裏面嘅， 係 咁啊唔通氣喺裏面， 唔通氣 係啦。所以原來佢講嘅意思咧，即係話你啊，你都唔係好明白你啲人情世故喎、 哦。 咁、 哦、 所以咧呢、這個就係、是、咁、哦、啊呢、這個係啦，幾得意啊呢個係 喎係喎，你唔講我又唔知喎、啊。因為確實咧，以前所有嘅燈咧，其實我哋點嘅燈咧，其實都係入面有個火噶嘛。而你個火咧，你唔通氣佢就要熄噶啦，冇氧氣啊嘛，佢一定係有一個空氣嘅流動，有個循環噶嘛，係嘛？咁所以咧燈咧。即係幾千年嚟嘅燈都一定要通氣㗎嘛，但係自從人類發明咗，即係我哋生活用咗電燈呢，佢竟然嗰個玻璃係密封嘅，但係佢又可以不斷咁發光，咁所以呢啲人就諗到你真係唔通氣，其實因為咁解呀， 即係 係啦，你而家明呢，係呀係呀，哦唔通氣喎、啊，你講起電燈膽呢，我又有一句啦，但係呢個又唔係歇後語嚟嘅，但係我又覺得好抵死嘅，就係、是、你見到一個好高嘅高佬，隔離呢就拖住個女朋友好矮。咁我哋有個形容㗎喎、哦。不過呢而家即係香港人又唔明㗎啦，因為香港呢就已經再冇嗰樣嘢㗎差唔多下、就叫做電燈參掛老鼠箱。 吓、啊， 就是因為以前嚟講咧，其實香港咧都仲係有好多老鼠咧，咁啲人捉咗老鼠咧，你唔能夠隨便抌噶嘛，你抌落去垃圾堆度，咁咪仲更加污糟啦，係咪有疾病咁樣樣，咁所以咧，原來香港咧以前咧就喺好多個街燈嘅燈柱嗰度咧，佢就會掛住一啲咧一綠色嘅鐵箱，啲箱入面咧其實我諗有啲消毒藥水嘅，咁、你咧喺屋企咧，你知以前你有冇見過老鼠夾啊？有冇老鼠籠啊？或者整啲老鼠藥喺度啊？咁其實以前真係㗎喎，好多人就咁捉老鼠，尤其是冇屋區，冇屋區嗰啲更加啦，係咪？好啦，咁捉咗嘅時期呢，就會搵一啲咁樣嘅有即係、老鼠箱嘅電燈柱嗰度呢，抌落去。咁但係 所以啲人咧好抵死啦，就見到咧即係好高嘅高佬就拖住個好矮嘅女朋友咧，就話、哇電燈撐掛老鼠箱啊咁樣樣啊，係、 笑佢哋唔 笑佢哋啊，即係唔配襯啊咁樣樣，犀利。咁但係呢啲咧真係嘅，你隨住時代一路咁轉變咧，根本啲人都唔知咩叫老鼠箱，所以你講出嚟咧 都冇人明， 冇人明啊嗱，譬如都係啊，床下底破柴。係嘛？咁你啲人嚇咩、破柴都唔知咩叫破柴咧？而家我一打開就有呢個煤氣、有石油氣啦，係嘛？咁、但係唔好忘記，其實以前咧，我都仲係咧就要買啲柴翻嚟破咗柴嚟去透火嘅，嚟去煮嘢食嘅，煲水嘅、以前就即係冇，即係後嚟當然再進步就係用火水啦嚇、後嚟先有煤氣嘅啫嘛。好啦，咁破柴床下底破柴你唔識啊？嗱呢、這個反而其實應該係好一般嘅，就係叫做撞正大板啊。或者咁叫撞板，即係你係要揮起個斧頭，然後先劈到落去啊嘛。咁每次揮上去嘅時期，而家床下底破喎，係嘛？咁就即係撞板咯。 呢、這個 好嘢咧。 咁啊，我再講埋。 好啊，好啊。 嗱，呢個個個一定聽過嘅。 係。 但我覺得呢個咧好搞笑。我諗起原來呢個係咁搞笑嘅。 係。 咁啲人話你講耶穌，你唔好同我講耶穌。 嚇！你唔好同我講耶穌。 咁我覺得呢個好搞笑。 講耶穌啊！我又唔知佢有歇後語喎、 冇歇後語嘅，乜乜嘢都有嘅，可以咁講嘅。佢 我最多咪即係話嘥氣咯， 啰嗦啦，嘥氣啦， 係啰嗦嘥氣咯。 大財哥，你覺唔覺得佢嗰個情景好搞笑咧？ 嗯， 即係佢講緊以前啲人咧，即係你同人講耶穌咧，嗰啲人就會好殷切、好熱切，不斷同你講埋一堆嘢，神啊會愛你啊，之後又會 咁啊真 啲乜嘢？ 咁我諗又真嘅，我諗呢個咧係早期嘅，因為中國可能係甚至清末啦、民初啊，咁嗰陣時好多傳教士嚟嘅時期咧，咁佢就梗係要去即係說服你信佢個教嘛。咁、但係其實佢講好多嘢同我哋中國傳統嗰啲咩文化思想係格格不入㗎嘛，真係好難聽得入去㗎嘛。咁但係嗰啲人就好有耐性啊，你知啦，係嘛？嗰啲傳教士啊，或者 講一年都得。 係啊，係咁同你講啊，甚至佢唔一定係傳教士㗎，佢自己信咗，佢就好想你信，係嘛？咁係咁講，係咁講，你就覺得好煩厭啦，係嘛？咁啲人就叫佢做講耶穌啦， 都幾搞笑。 係都幾搞笑嚇。好嗱，咁另外咧有一個我又講咧，就係同歷史有關嘅，就叫司馬。阿超之心， 路人皆 知，系路人皆知啦，吓路人皆见啦，吓呢个。咁另外一个咧就叫做秀才遇着兵， 秀才遇着兵 系啦， 系 秀才就系嗱，佢又好叻啦，即系讲嘢叻啊，写文章叻啦，但系咧人哋个兵啊，根本就唔理你嘅，就揸把刀嘅啫嘛，所以咧佢叫做有理说不清，有理说不清，系啦。咁样咧，另外一个咧就又有典故嘅，不过呢个文雅啲啦吓。就是叫做葉公好龍，你有冇聽過呢個故仔啊？ 我都講啦，想講呢、 啊，你想講啊？好啦，咁我歇後語係咩？ 就係口是心非。 係啦，口是心非啦。係啦，因為咧，相傳呢個葉公咧就係好中意龍嘅。哇，屋企入面咧全部雕梁畫棟咧都係龍嚟嘅，嗰啲畫又係龍啊，嗰啲牆又雕曬龍啊咁樣樣。咁個話就哇，你真係中意龍啦咁樣。咁追咗天上面咧，嗰條龍咧就話啊，原來呢個葉公咁中意我嘅，好啦，我同佢落去打個招呼啦咁樣樣。點知佢真係呢、這個真嘅龍喺佢面前嘅時期就嚇到佢咧，就驚到咩走都走唔切，匿埋咗咁樣樣。咁啲人就話：，切，原來你唔係真係中意龍嘅，係啦咁樣樣。 其實呢個我覺得咧，我細細。我聽咗之後，咁我都冇乜感覺。 係， 但我發覺我出嚟做嘢咧，我越睇越覺得呢個嘢係咁有意思。 因為講完聽下，我又冇諗到喎，做嘢會遇到呢樣。 唔係話咩啦？譬如講啲政治嘅，譬如話你見到有好多政黨咧， 哦，會 見到佢永遠個名咧都係有，譬如有個民主 啊，你拉 埋兩個啦， 所以就葉公好龍係嘛？ 我覺得好多人都係咁個，即係同埋我覺得自己都係嘅，都係警惕自己嘅。好多時候自己講完一樣嘢，咁原來 哦，我明白你意思啦，即係話要言行一致， 係啦係啦， 言行一致，冇錯，就唔係講一套做一套， 係啦， 啊，如果唔係就變咗葉公好龍啦，啊，有意思喎嚇，好啦，咁另外一個就係做一日和尚， 敲一日鐘， 係啦，就或者咧，我哋叫做得過且過啦，係嘛，好啦，跟住落嚟咧，嗱，我哋再幾個啦，就休息一下，譬如八仙過海。 八仙過海 就叫各顯神通啊，各顯神通啊。咁另外一個都係過嘅，不過就唔係過海。嗱，呢個就俗少少啦，就叫做田雞過河。 哦，未聽過呢個。 嚇，就係各有各硬啊，即係有啲人就咁講啊，即係成班朋友啦，食完飯啦，啊咩啦， 咁解 啊？唉，田雞過河啦，咁啊，即係話各有各硬啦，嚇，即係你硬啊硬啊咁過噶嘛，係嘛？咁啊，即係大家翻屋企啦，咁樣啦嚇，咁啊，真係好有趣呢啲歇後語係嘛？哇，其實我都。我哋睇下我做幾多？哇！我諗今晚可能都講唔曬，你嗰度做有好多係嘛？ 其實我做好多，幫我揀出。 好，唔緊要，唔緊要。唉，嗱，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再同大家分享呢啲歇後語。 我哋而家做緊一樣咧， 環保人士反對嘅嘢，嗰啲三隻唔直刺嘅人咧就唔好參加呢樣嘢，因為呢個咧係魚刺嚟嘅呢樣嘢。咁但係咁大刺咧，即係第一就是、我咧係中意食刺嘅，咁所以咧就好難挑戰食刺喎，即係呢一個係好難抗拒。我覺得刺係好食，而且咧係非常之抵嘅。 一个 free 的平台，一早上网。有胆有声话，迷迷香港，无牌无挂。